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大侠远去江湖依旧系列节目，缅怀武侠小说大家金庸。今天我们一起欣赏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的部分内容。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 千古文人侠客梦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在解释书名的由来时，陈先生说，千古文人侠客梦既有入梦时的香甜，也有梦醒处的苦涩，这点很好理解。我更想指出的是，此梦并非来无影去无踪，而是深深植根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仅仅是100年前，还有最后一代坐而言行而起的当年游侠人。千古文人侠客梦是引领中国武侠文学登堂入室之作。武侠小说属于通俗文学范畴，本来难以进入专业人士的研究范畴。陈平原不以世俗目光视之，当年以北大中文系教授的身份做武侠小说研究，当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隔过10数年再来看这本里程碑式的著作，其精深广博仍是现今泛滥的各式文本所无法超越的。今天我们为大家选读其中的部分内容，进入文学我欣赏。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第4章，20世纪武侠小说。不是每种小说都能转化为直接的生活资料，只有读者面广、销售量大的作品才能获利。职业作家不能不更多考虑市场的需要，而不是内心的创作冲动。写什么、怎么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书商为代表的读者口味。读者量的剧增与作家的经济效益相关，更与小说本身的商品化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并非作家写出来后才风行才获利，而是作家为了风行、为了获利而写作。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由于投河孤立无援的中国人的侠客崇拜心理和喜欢紧张曲折情节的欣赏习惯而可能风行，经由书商和作者的通力合作批量生产，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最受欢迎的通俗艺术形式。商品位与书卷气之间的矛盾及调适，构成了武侠小说发展的一种重要张力。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武侠小说对江湖世界、武术技击、佛道观念以及这三者所蕴含的文化味道的表现，而这恰好是20世纪武侠小说与清代侠义小说的根本区别。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世界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种，一为现实存在的与朝廷相对的人世间或秘密社会，是历史上爱管闲事的侠客得以生存的空间；一为近乎乌托邦的与王法相对的理想社会，那里的规矩是凭个人良心与本事替天行道、惩恶扬善。从唐宋豪侠小说到清代侠义小说，再到20世纪的武侠小说，一个突出的变化就是作家越来越注意渲染侠客的打斗本领及打斗过程，不但要打赢，而且要打得好看。所谓打得好看，一是打斗中奇峰突起、变化莫测，一是于一招一式中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写出剑中之书。 前者容易做到，后者则可能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从唐传奇起，小说的侠客一直分为两个系列，一为武艺高强但仍属凡胎的侠客，一为身剑合一已近乎神仙的剑仙。与小说中谈佛说道，不只是满场袈裟道袍，而是将佛道观念内化在小说的整体构思乃至具体叙述中，这无疑是二十世纪武侠小说中最突出的书卷气。 所谓武侠小说本身形式的束缚，主要是指作为一种通俗小说，难免受小说市场及大众阅读心理限制，很难从事真正具有开拓意义的艺术探索。所有的探索者都是孤独而寂寞的，其作品绝不可能迅速畅销。读者越多，其消费行为越缺乏鉴别性，越容易接受粗俗的城市化的作品。反过来，要是作品畅销，就不能不使用大众的喜闻乐见的通用规则。某种小说技法，例如情节安排、人物造型、武打设计等，一旦获得成功，众人马上一拥而上，再新鲜的东西重复千百遍也就成了俗不可耐的老套。创新者没有专利权，同行也可以无限量复制，这是武侠小说艺术水准不高的原因之一。二十世纪武侠小说在艺术的发展上，除了增加文化味道或者说书卷气外，主要是突出小说的情感色彩。武侠情可说是新派武侠小说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研究者喜欢谈论武侠小说如何接受高雅文学的影响，比如梁羽生之偏于中国古典诗文，白羽之接受五四新文学传统，金庸之重视西方现代文艺，古龙之借鉴日本推理小说。但所有这些都有割裂作品或以偏概全的危险。武侠小说家希望吸收其他文学作品的精华，并不限于一家一派，多而杂恰恰是其引进借鉴高雅文学的一大特点。除非做更加精细的研究，否则单凭印象很容易将高雅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简单化。高雅文学对二十世纪武侠小说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某位作家某部作品中的某种表现技巧，而是从总体趋向上使得武侠小说家不再局限于讲述紧张曲折的故事。金庸在《笑傲江湖后记》中明确承认，我写武侠小说是想写人性，就像大多数小说一样。古龙在《多情剑客无情剑》待续中也写道，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因而集中精力关注人物的命运和感情，注意人物心理的表现及人物性格的刻画，这是二十世纪武侠小说艺术上之所以大有进展的关键所在。 第五章，仗剑行侠。武侠小说中打斗手段的伦理化，以宝剑为证，以暗器为辅，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江湖世界日益成为小说中侠客主要驰骋的空间，以及随之而来的武侠小说日益浓重的虚拟色彩大有关系。这里要指出的是事情的另外一方面，暗器的引进使得侠客打斗场面更加丰富多彩，并形成以宝剑为主以暗器为辅的新的打斗格局。真正使武侠小说的打斗场面产生翻天覆地变化，并将其提高到武学境界的是内功的引进。秘籍本身既蕴含着对传统的认同，对文化的推崇，秘籍在这里代表着文化积累，代表着符号化了的人类精神及武学修养，这一点对新派武侠小说至关重要。表面上武侠小说中对练功口诀、武学秘籍的过分渲染最不足道，学者甚至批评其助长了中国人的习易勿劳脾性和侥幸心理。可隐藏在这种近乎荒诞的故事，例如一经高人点拨当即武功大进这类情节背后的，是努力将师徒之间有限的经验传授上升为超越具体门派的理论概括，将以力相拼的武功提高到作为一种精神境界，而不只是打斗本领的武学。侠客不应只是逞匹夫之勇，即使限于打斗也是如此，武功也只是种艺术。李寻欢悟到这一点，故其打斗能妙参化境，从不和对方以蛮力相拼。武功既是种艺术，关于武功使用和描写也就更应是一种艺术了。好了，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研究武侠小说的专著《千古文人侠客梦》，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 金庸是武侠小说的高峰和集大成者，他为武侠小说这种题材做出了很多开创性的贡献。我们能够从阅读他的小说中获得很大的阅读快感，但是可能说不清为什么他的书读起来会让人爱不释手。陈平原的论述从学术的角度指出了原因所在，从武侠情的描绘到人性的深度，从宝剑的交锋至宝剑暗器与内功的转化。一般读者可能觉得这是作家的想象丰富，其实背后有文化哲学的支撑。凡有华人处，皆可谈金庸。这句话也说明，金庸的小说之所以获得华人读者的广泛认同，其根基还在于中华文化的深处。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昨天我们欣赏了这个戏剧故事的上半部分，年过花甲的推销员威利极度疲倦地回到家，他的推销又失败了，什么也没卖出去。而壮年时代的威利曾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推销员，两个儿子比夫和哈皮是他的骄傲。其实这两个孩子都很不成才，可是威利整日在外奔波，根本无暇顾及。当他觉得应该轮到儿子们支撑起这个家时，才发现自己种下的是苦果。请继续欣赏《推销员之死》的下半部分。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这时大儿子哈普正待在酒店里等弟弟拿大把的钞票回来，他要了一桌子好酒好菜，还叫了一个年轻女人作陪。他要把这个女人介绍给弟弟，吹嘘说弟弟比夫是个赫赫有名的橄榄球大王。威利来到了酒店，他看见儿子哈普一脸色迷迷的无赖相，真感到恶心。不一会儿比夫回来了，父亲满怀希望地迎上去， 怎么样，事情顺利吧？哦，不不，你先别说，让我猜猜看。他把你请上楼去，然后张开双臂搂住你的肩膀。我说什么来着？比夫是好样的，你成功了，你搞到手了是不是？ 比夫一句话也不说，拿起桌上的酒杯，咕嘟咕嘟地灌了下去，然后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哈普看出事情不妙，冷笑着说：“哼，走着瞧吧，爹，你要发大财了。”威利急不可耐地让比夫说明情况，比夫怒气冲冲地喊着：“得了，让我安静一点吧。”他一口接一口地喝酒，把老头子威利晾在一边。原来比夫在那个商人的办公室外面足足等了一天，人们出来进去对他不理不睬，直到公司关了门，他连看一眼老板都办不到。末了他气急败坏地从桌子上偷了一支钢笔，就慌里慌张地跑了出来。威利心中最后的一线希望也落空了，他气愤地拍着桌子大骂儿子不成才，竟干些丢人现眼的勾当。威利越说越难以控制自己，猛地把桌上的盘子掀在一边，歪歪斜斜地走出了酒店。比夫要追上去劝慰父亲，被哈普一把拦住了。哈普厚颜无耻地对那个吓呆了的女人说：“请别见笑，刚才那个人我们不大熟识，我想他是个好好先生吧，一位高尚的没人领情的好好先生，让他见鬼去吧，来，咱们喝个痛快。”哈普和比夫跟女人鬼混到半夜，才醉醺醺地回到家里。他们看到父亲独自站在院子里，拿着一只手电筒，用锄头吃力地刨着地面。 然后把一包种子撒在被掀起的水泥砖下面，嘴里念念有词： 男子汉不能两手空空的来，两手空空的去，男子汉总得搞出点名堂来，等着瞧吧，这是个多妙的计划，我会叫土里长出庄稼来的。 老人已经糊涂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一边全神贯注地在水泥地上播种，一边跟死去的亲人对话，连两个儿子站在身边他都没有感觉到。哈普和比弗不容分说，把父亲拉进屋里。灯光下，威利似乎清醒过来。哈普将一把揉得不成样子的花送到母亲面前。母亲琳达问：你们到哪儿去了？琳达强压怒气，注视着东倒西歪的儿子，他已经知道白天发生的一切。妈，我们碰到两个姑娘，模样怪好的。哎，您看，我们给您带来花了。琳达使劲将花摔在地上，住口，我不再是你们的妈妈，你们这些二溜子，不顾你们的父亲是死还是活吗？滚出去，再也别回来，不许你们再来折磨他。两个儿子仿佛给魔鬼迷住了心窍。比弗倚着门框怪声怪气地说：这么一来，你们倒可以眼不见为净了。好吧，就此一了百了吧。他朝父亲伸出手去。威力喘着气，痴痴地望着儿子，有气无力地说：我原谅你了，孩子，别再提拿人家比的事儿了，你应该感到荣幸，你成功了，搞到手了，他搂着你的肩膀了。比弗把脸凑到父亲面前：爹，你也不看看我是什么货色，说了也没用，等着吧，要是我发了笔大财，我就寄给你一张支票。现在嘛，我只想请你忘了我还在人世。威力突然发作起来：混账，你存心羞辱我，你滚吧，但愿你烂在地狱里，最好你活不长。父亲的话激怒了儿子，比弗转身跑进屋里，一眨眼又冲了出来，把一样东西摔在桌子上。父亲威力见了，脸色顿时惨白，眼前正是他接在煤气灶上的那根橡皮管。比弗的话像钢针一样刺着威力的心。看看吧，这是什么？耗子可不会把它拖到厨房里去吧？这算唱的一出什么戏呀？把自己装扮成英雄？没有人会来可怜你的，听到了吗？没有人可怜。威力冲向儿子，额上的青筋直跳： 我可不是贱货，我是威力罗曼，我是你爸爸。 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不过是个窝窝囊囊的旅行推销员，像所有这类人一样，落得个给人扔进垃圾箱的下场。 好了，根据阿瑟·米勒的剧本《推销员之死》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威力的真正悲剧并不仅仅在于他的自杀，而在于他为之追求一生的梦想的彻底破灭。这个穷困潦倒的小人物的毁灭，反映了梦想与现实的尖锐冲突。这是一个卑微的小人物与辉煌的美国梦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具体又表现在两个方面：个人事业的无望与家庭生活的破败。在激烈竞争的商业社会中，并不是所有的梦